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28年，震惊中外的东陵大案，究竟被盗走了哪些珍宝？他们真的像传说当中那样价值亿万吗？被盗的珍宝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下落不明。而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围绕着东陵宝藏发生的种种离奇的故事却不断地被续写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将与您一块儿来聊一聊东陵宝藏的去向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世纪之交，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传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清东陵被盗财宝有一部分可能被藏在该区一座神秘的建筑徐公馆的地下。这个徐公馆是位于距离汉口160公里外新洲区仓埠镇上的一座僻静的宅院，它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徐源泉1931年为其母亲祝寿回乡而建造的。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已经被列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徐公馆面临着一次全面的修缮。在新洲区文物管理所的组织下，几名民工正在清理着后花园，忽然他们的铁锄敲开了墙角的砌花石板，露出了一个漆黑的洞口。当时发现地道口有水，并且冒着不明气体，民工们大都听过公馆藏宝的传说，害怕有机关暗器，都不敢下去。置身在这座高墙深井、重门叠户的老旧豪宅，光影斑驳中的确让人感到它的神秘莫测。已经去世的袁一泉老人曾长期的在徐公馆做女佣，他生前也曾向人披露过徐公馆的一些内幕。在多年前的一份现场调查笔录上说，孙殿英到东陵时，徐源泉是他的顶头上司，他接受了孙殿英的贿赂，修建了徐公馆。林更凡老人是徐源泉的外甥，据他回忆，徐源泉的母亲曾经有一个缀满珠宝的凤冠，据说土改的时候挖徐源泉老娘的坟，发现头上有一凤冠，金光灿烂，由于队长不识货，结果被一个捡破烂的给拾去了。总之，关于徐公馆藏宝之说，人们是众说纷纭，而徐公馆藏宝之谜只是近年来关于东陵宝藏众多传闻当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话说1928年7月11日，原驻河北遵化马伸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连夜开跑，离开了东陵。史料记载，孙殿英从地方强行征集了30辆大车，后人推测这些车辆的真正用途是运送东陵的宝藏。孙殿英的部队离去以后，远近的散兵游勇和土匪闻风又奔向东陵，洗劫了剩余的珠宝。东陵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被盗，也刺激着北京、天津一带颇为兴盛的古玩业的老板。据记载，当时小小的遵化县城几乎住满了一些行踪诡秘的生意人，其实他们都是闻讯前来寻宝购宝的古玩商。孙殿英离开东陵以后，曾经以剿匪所获为名，向他的上司徐源泉上交了2箱珠宝。关于这2箱珠宝，有史料推测，东陵盗案曝光后，徐源泉没敢私藏。那么，这2箱珍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呢？据说，北京卫戍司令部把他们存进了大陆银行。后来随着高等军法会审理的不了了之，这批文物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就没有人知道了。东陵盗宝案发生之后，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至海外，至今仍然下落不明。1928年一份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人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珍焕古玩铺掌柜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而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由于绝大多数的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他们都被笼上了神秘的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传说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口述他的侄子笔录的《爱月轩笔记》，向后人详细披露了慈禧入殓时陪葬大量稀世珍宝的情形。不过令部分学者不解的是，爱月轩笔记当中记载的珍宝在清宫档案当中却丝毫不能得见，难道是档案官员刻意遗漏的吗？如果爱月轩笔记只是虚构的，慈禧陵被盗的那些珍稀的珠宝很可能并不存在。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的主任李隐认为，不能仅仅根据与档案不符就轻易地判明笔记内容不真实。专家介绍说，上个世纪40年代的文章里就提到过这份笔记，许多人的回忆，包括孙殿英自己的回忆，都提到了那些珍宝，而且与笔记记载不谋而合。另外，清宫档案没有记载慈禧入殓的情形，而笔记正是记录的这一重要时刻。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大都是王公国戚公主们私人奉送，所以未列入公账。爱月轩笔记披露慈禧入殓时，在她的尸身上该有一件缀有820颗珍珠的织金陀罗尼经被，这是一件大型的织造精品，估计白银价值36万两。在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的库房里，现在保存着一件陀罗尼经被，它是文管处在清理慈禧地宫时发现的，发现时被子上的珍珠已经全部被拽走，它似乎从实物的角度印证了爱月轩笔记的真实性。据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所戴珠冠上镶嵌着外国进贡的一颗鸡蛋般大小的珍珠，是稀世珍宝，价值1000万两。孙殿英当年的回忆当中也曾提到过一颗夜明珠，它分开时是2块，合拢时为1个圆球，夜间发光能照见百步之内的头发，是在慈禧临终时被塞进太后的嘴巴当中，据说能保尸骨不化， 青黄是在重新安葬慈禧尸骨时，曾经注意到慈禧的嘴唇下有残破痕，似乎是被盗墓者取珠时所造成的。对此，夜明珠社会上还有一个传说流传很广，这颗夜明珠被孙殿英盗走后不久，即便成为了宋美龄鞋上的饰物。今天的人们大都是在传说当中听说过夜明珠，他们往往也被渲染得神乎其神。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研究者已经清楚地了解到，夜明珠是一些能够吸收能量而发光的特殊矿物质，主要由萤石或钻石构成。种种迹象表明，慈禧嘴中含的那颗夜明珠有可能就是萤石夜明珠。封建王朝的皇帝和后妃们佩戴的朝冠都十分精美，他们的样式与配饰皆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明清时代后妃们的冠带，与他们相比，慈禧死后所戴的珠冠又该是怎样的精美而华贵呢？乾隆驾崩于1799年，距离1928年陵寝被盗有100多年时间。由于缺乏《爱月轩笔记》这样的记载，人们对玉林地宫殉葬珍宝知之甚少。1978年帝陵被盗50年之后，有关部门清理玉林地宫时，把地面上的淤泥一筐一筐地抬出，用水清洗，竟然还清理出了一些遗物。孙殿英曾经回忆，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有108颗珠子，另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对于九龙宝剑，由于相关的资料极度缺乏，学术界至今无法验证孙殿英的说法，但乾隆的朝珠衣冠却能从别处有所参照。清朝的朝珠挂饰大多用的是东珠和珊瑚珠，尤以东珠名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仅能从北京和台北故宫现存的一些同时代的珍品中去联想被盗文物的辉煌了。清东陵被盗珍宝都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品，如果他们被保存至今的话，将是一笔何其珍贵的文化财富，他们的被盗流失所造成的损失永远无法弥补。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各位好，我是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清东陵宝藏之谜。1928年7月，清东陵遭遇浩劫，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用了7天7夜的时间盗掘了皇陵的地宫，历代皇陵被修建得固若金汤，而传说当中神秘的地宫更是布满了机关暗器。在巨大的诱惑之下，盗墓者是如何冒险进入地宫，又是如何面对帝王的遗体以及随葬的无数奇珍异宝的呢？清东陵曾经是一块与世隔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自顺治皇帝开始，先后有5位皇帝葬在这片宛若虎踞龙盘、充满了王气之地。玉陵是乾隆皇帝的陵寝，它是在清朝国势鼎盛时期修建的，耗银200多万两，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建筑艺术精湛华美，居清陵之冠。统治近代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太后慈禧的定东陵，兴建于清朝末年，工程前后耗银227万两，持续14年，直到他死前才完工。慈禧的定东陵金碧辉煌，其奢华程度连皇宫紫禁城也很难与其相比。 清东陵内最重要的部分是封土宝顶下的地宫，那也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清东陵，经过了土匪和军阀的历次劫掠，地面上各座陵寝的陈设珍品所剩无几，唯有剩下的深埋于地下的地宫。这时，那份神秘的爱月轩笔记很可能帮了盗墓者的忙。清朝帝后们的地宫上方，堆砌着高大的方城明楼，后方则依山而建。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入口，要想进入地宫是十分困难的。1928年7月，孙殿英的一支部队奔向了慈禧定东陵，而另外一支部队则奔向了乾隆的御陵。我们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上发现，起初这些土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的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中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有一道琉璃影壁，影壁下就是地道的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慈禧陵和乾隆陵只是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到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筑了铁筋的墙壁，它的内部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金刚墙下。应当说东陵修建的十分坚固，要完全剖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了一面汉白玉的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的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了一个黑森森的洞口。专家介绍说，东陵被盗后，当地留下了一些传说，其中就有盗陵士兵死于地宫。当时乾隆地宫当中蓄满了积水，由于年代久远，以致积水有4-5尺深，清室在重炼时用抽水机抽了5天才抽干，即使现在都要定时抽水，这么深的积水，而通道又很陡滑的情况之下，不明就里的盗墓士兵有可能是滑倒在了有毒的积水中，经济窒息而亡。一番惊魂之后，为发财欲望所驱使的匪兵们继续前行，终于迎面看到了一道高大的汉白玉石门。地宫里的石门每扇重达3吨，门上有万金铜管扇，门后有顶门石。当时人们一边用细铁圈套住门后的顶门石，一边用木棍顶开石门，这样并不需要损坏石门，也不会砸坏顶门石。可以推断的是，当年的盗陵匪兵最初并不知道石门背后的奥秘，在慈禧陵第一道石门上至今遗留着当年被毁坏的痕迹，最后石门背后的顶门石断裂为2半，直至打开慈禧地宫第一道石门，匪兵们才恍然大悟，他们再没有用蛮力就打开了后面的石门。因此，慈禧地宫第二道石门和乾隆地宫的前3道石门至今保存完好。相对于慈禧地宫，乾隆的地宫要复杂了许多，它有着4道石门、9个券堂，整个结构组成一个主字形，进深54米，落空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一座地下宫殿。 1928年，震惊中外的东陵大案究竟被盗走了哪些珍宝？他们真的像传说那样价值亿万吗？而围绕清东陵宝藏发生的种种离奇故事却不断被续写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东陵宝藏之谜。 整个乾隆地宫宛如一座庄严肃穆而又美轮美奂的地下佛堂， 生前尽享荣华富贵的帝王，死后也幻想着升入西天极乐世界。发财心切的盗墓者，在经历过了初时的震惊恐怖之后，战战兢兢地继续向里摸去，再用前面的方法顶撞玉林最后一道石门时，无论匪兵们如何费尽心机，就是打不开。匪兵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使用了炸药。玉林最后一道石门被炸后，一扇倒塌断裂，另一扇歪斜着，岌岌可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第四道石门打不开呢？原来玉林当中积满了水，将巨大的棺椁浮了起来，离开石台顶住了石门，所以石门撞不开。正当盗掘乾隆玉林的匪兵们为一扇接一扇的石门而费尽心力时，慈禧定东陵里的匪兵们却兴奋地发现，慈禧的地宫内只有两道石门。他们首先进入到了最后的主墓室，看见了棺椁和宝藏。那是一个完全由汉白玉石铺砌的坐北朝南的石室，也叫做金券。金券正中是一座一尺来高的汉白玉石台，也就是宝床，在它上面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这就是慈禧太后的子宫。分列金券两侧的是两座石墩，名为侧宝座，上面原本盛放着记录慈禧谥号的镶宝相册。清代的棺木有两层，分为外椁和内棺。当年匪兵们是如何打开慈禧的棺椁的呢？这曾经是个谜团。直到多年以后，一本叫做《世载堂杂役》的书披露了一名据称是道陵连长的回忆。根据匪军连长的供述，撬开外棺和内棺时，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棺竟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匪徒们将碎椁木搬开后，显出了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了棺内宝物，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撬开之后，疯狂的官兵们把宝藏疯抢一空，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东陵盗宝大案。东陵盗案发生后，清彝族代表紧急赴东陵善后。当时一位亲历者宝熙写下的《余忆东陵日记》详细地记载了重新安葬的情形。慈禧的遗体倒伏在残破的棺盖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翻转他的尸身，发现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有残破痕迹。历史记载，玉林地宫葬有乾隆皇帝和两位皇后，还有三位皇妃。由于历时百年，又遭此浩劫，呈现在重殓者面前的仅剩凌乱的骸骨。当人们清理遗骸时，最初也只找到了四具头颅。专家介绍说，清室重殓时，六个人只找到了四个人的头骨，尸骸全碎，有一棺椁就压在石门下，从中找出一具头骨，骨骼较大，而判断是乾隆的颅骨。找到乾隆颅骨后，还缺少一具头骨，棺椁当中找遍了也不见踪影，人们猜测有可能被盗墓者带出了地宫。就在人们快要放弃寻找时，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地宫西北角的深水当中浮现出一具完整的女尸，面目如生，令人惊异。根据推断，这具女尸应该是孝仪皇后。这位孝仪皇后死于乾隆之前，同处一个地宫，为何唯独她的尸骨保存如此完好呢？遗臣们心中大惑不解，遗臣们心中的疑惑尚未解开，又一个问题让他们犯了难：如何区分那些散乱骨骸的身份呢？讨论了几天，最终决定合葬在一棺当中，这也开创了清朝以来帝后妃同葬一棺的唯一特例。重新葬完乾隆、慈禧、帝后妃遗骨后，人们盖上了残缺的棺盖，掩蔽石门，再将隧道完全填封。